群里社群啊、嗯、微信群里边，因为 他们是多大年龄的？ 他们有主要都是80后， 嗯 啊，主要都80后。然后问了一下，就是他们在刚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到底是不是足够的躁动，是有的人是躁动了还是怎么样。 嗯， 然后呢给我的回应是分成两类啊、嗯、啊，有一类是在开始找工作的头一年到一年半的时候换了好多工作 啊， 然后慢慢的这个锁定到了一个工作里边，然后那么干了个七八年六七年，这是一类。 嗯， 然后还有一类人呢是是他这个毕业就去了一家公司，一干干了八九年，然后开始躁动了。 啊、嗯哦、就是有晚熟的 啊，对， 早熟的。 对对， 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相对于别的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不是年轻的人他的这种躁动的几率可能性大一点 啊？对。 嗯嗯，那深层次原因你有没有了解一下？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怎么讲，他是一种试错嘛。 试错 啊、嗯、而且呢在他这第一点，他试错，通过试错来去找哪些工作跟他比较适合。 嗯， 然后第二点还有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拥有的资源就是时间嘛。就一个人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时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他有扮演其他的角色了嘛。他有小孩了，他有养父母了。所以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资源了，他没有这个时间资源了。 嗯嗯，刚才你说的试错呀、啊，我觉得是不是有主观的和被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呢？嗯、一般我们会在做题的时候，做数学题的时候啊，会用到这个试错的方法， 嗯、 对不对？ 嗯， 这 A、B、C、D 四个选项、 嗯， 我虽然我不知道，我一个一个的套进去， 嗯， 看这个选项对不对、 嗯、 啊？有些题是可以这么解答的， 嗯、 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套，这是一种主观的试错。 嗯， 那么我想年轻人在换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工作一两年的职场小白在换工作的时候，他会有这种主观性吗？说我试一下吧，还是说当时的工作真的是吸引了他，或者说在当时当地的他觉得那份工作是有价值？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在试，都是以他不是，他是他也没找其他的，就是有一些他是就是怎么讲，他没有一个完美的选项，他现在手头上只能做这几份工作，他又得挣钱，他就只能去做吧。 所以这种试错应该是回过头来看他这个每一个选择都是在试错、 啊、对，然后他做着做着做，可能做两三月发现、哦、这不是这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也有新的机会他再换。 嗯， 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嗯，好，那么从招聘的角度来说， 嗯， 大家是不希望找这个不稳定群体的。 嗯， 那会不会对于他们找工作也带来一些影响的，就是你看你们这个群体确实老跳槽是吧？ 嗯， 我招你的时候也得考虑半天呢，会不会无形当中也加大了找工作的难度？ 这看他怎么解释了。一般来说，你工作头一年的时候，你跳那么个一两回可以解释嘛？ 嗯 啊，而且他有的时候现在他去了一些企业啊，这个企业变化也很大。这个企业的他可能去了之后，那企业可能正在转型期，或者正在创业公司嘛，正在波动期，然后干了半年不是他想要跳的，是公司就把他给裁掉了，或者公司自己就没了， 嗯， 对吧，这公司散伙了，那他自然会去找，这个时候招聘他去解释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就是一方面可能如果你跳的频率太高会增加你日后找工作的难度，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在这个职场当中机会存在变数、 嗯、 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经营方面的变数是吧？ 嗯， 啊，这个其实可以两说。 嗯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分析一位朋友的案例啊。 嗯， 他八次求职经历，而且他的这个年龄段呢，恰好就属于刚才我们所聊的这个工作一到三年的职场小白。 嗯， 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找工作的经历、心路历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八次求职经历啊，我们打算是这样啊，把他的某几次求职经历啊单独拎出来分析哈、啊、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回顾一下。他说，我已经毕业两年了，也工作两年了，学的是会计专业，有从业证，有初级证，之前做的出纳，

问他一下啊， 问 你在面试的时候最后说那假如那个什么什么时间能给我一个最终的一个答复啊， 嗯， 然后那边可能说那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呗， 嗯， 然后你就在那个第二个星期的时候给你说你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到时候那个联系你啊， 嗯， 对吧，然后那到第二个星期没答复确认一下，那对方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说虽然他很不错，那可能有更合适的呀， 嗯 嗯。 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招呢？是不好意思啊，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这么做呢？ 嗯，对，有可能是不知道应该这么做。 不知道这么做。 嗯 嗯，好。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你心仪的人表白了，他没反应，或者你给他写了个东西，他没反应， 嗯， 最应该做的就是主动的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对，得催，你知道吗？好多事儿都得。 嗯。当然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他真的把你看成是一个人才的话， 嗯， 他也会问你的。因为前两天刚好有个人跟我说，他说他们谈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在聊的时候呢各方面都很好，而且双方满意，薪资啊工作内容啊等等都很满意，就是因为过了一个清明小长假， 嗯， 那个人就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了。 嗯， 没有别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嗯， 他们比你更好。 嗯，对， 就是之前他没有遇到更好的，知道吧？ 嗯， 然后遇到更好了 ，OK， 那对不起， 嗯， 啊，就是这么残酷啊。 嗯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他真的觉得你很好，特别好，他也会抓紧时间留住你，要不然的话，他和你就啊失之交臂了。 对，而且他那个物业的那个可能那个岗位也不是 特别急需， 也不是特别急需。有我知道有好多面试，然后也谈的不错，然后结果过两星期人就不那，人家说我们这岗位已经取消了，就我们不招了。 公司也不是很稳定。 啊，对，嗯，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求职者来说呢，你也应该哈，就是留个心眼儿，在你没有更好的选项之前，咱们主动的询问一下，不管是放低身价也好， 嗯， 还是说咱们。做一个事情啊，图个心安也好，去个电话总是可以的， 嗯， 啊，这是技术性的问题， 嗯， 技术性的问题。第六个，去的是一家服务管理公司招会计助理，其实就是在大学里面的食堂和商店里面工作， 嗯， 把我的毕业证、从业证都拿去复印了，还找我要身份证， 嗯， 要填应聘表啊，跟人事经理谈呀，啊。还要问我什么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跟调查户口似的。 嗯， 然后我说我没会计经验啊，他就说需要下基层。我说下基层做什么呢？ 嗯， 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都不知道我什么岗位，我哪知道我要做什么呀？ 嗯， 但是呢，这财务经理吧，表面上看起来很亲切，跟拉家常一样。工作多久啦？家里几口人呐？父母做什么的呀？谈男朋友没有啊？什么时候结婚呐？男朋友家在哪儿啊？有点远啊，等等，啊，就跟我聊这些，然后就说要下基层，说什么过三个月再调回来，要我再考虑考虑啊，还问我这个会计初级证是考的吗？我心里说不考的我偷的呀，啊，又问啊有初级证，你没有经验，那个我们要用财务软件啊，我说我学过。他说学了也不一定用啊，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呀，财务软件能有多难啊，我觉得我就不想再吐槽他了啊，等等很多。结果呢又是没下文。他说大概是怕我结婚了做不了多久就不干了，这他的猜测。 嗯 嗯，诶，怎么来分析对方这问那么一大通，到底原因目的何在呀？ 其实这里边涉及好多隐私的内容。 对，他都打听一漏够。 嗯， 他不说也得说。嗯， 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已婚未孕，她是女生吧？这个财务对吧？ 是， 已婚未育的这个女生会， 她是未婚未育 。 对，她而且还明确说了，这两年不会结婚。 就还是人家就是不太着急，我觉得。 嗯 嗯。人家问完了之后觉得就是反正我先可以拖一拖，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 嗯，刚才有一句话很关键，就是说你可能要下基层，但至于去做什么还不告诉他。 对，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我认为。 对， 至于那个事儿什么时候开始，其实这个问话的人自己心里可能也在嘀咕呢，

是吧？可以通过一些刚才 他是这样的，那你要想要那个什么的话，想要让自己说不想影响自己的心情，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找工作当成一件工作来去做， 嗯， 就可以了。因为找工作本身这也是一件工作，这件工作呢是不挣钱的一件工作，单位还能挣到钱，所以那既然是一件工作，那自然就有错，有这个被拒绝的这个情况嘛。你做销售不也有被拒绝的？ 啊、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不要把工作当回事儿，不要把找工作当回事儿。 就把找工作当成一件工作来去做， 嗯， 应该这么说，嗯。 另外呢，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你自己比较心仪的工作的话呢，我认为你也应该表示出你非常想要以及能在这里好好服务的这种态度来。在他后面所遇到这几家公司当中，我似乎没有感觉到啊，当然也许他是没写出来。另外呢，就是你事后也要再次跟对方确认，如果你真的想去，为什么不多争取一下呢？ 对，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太够渴望。我听他的描述，好像他也觉得都那么回事儿，就是不去我也没关系，不去我好像我也没耽误什么。 我觉得、就是、 那种感觉吧，不没有特别那个对他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这样的公司没有 啊。或换一个词吧，过于矜持是吧？ 你也现在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倒不觉得那个，我倒觉得其实他内心并不对那八个公司并没那么大渴望。 嗯，好、嗯，那是好事啊。 啊，对，所以是好事，所以他抱怨就是倾诉一下。他是真渴望，不一定有个公司好了或者特别有名了，比如说正好招聘的那个他的那个上司特有魅力，我不是说那种感情的魅力啊，我就是说那种就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欲，他一去觉得哎跟着他干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呢那他自然会有主动的这个主动性的。 嗯，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呢是表面上不着急是吧，时间拖久了最后呢自己无形当中又会慢慢的焦虑起来。 嗯， 所以先不说后面是否遇到更好的，至少在现在看到一个不错的那你就扑上去啊。 嗯， 对吧？那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总比现在饿着强啊，或者说没有收入来源强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啊，就是跟坐公交车一样，这趟人还可以接受，我就上。 嗯， 要不然的话，你时间一分一秒在浪费啊。 嗯 嗯， 搞个动感不是，搞个那个什么单车呗。 啊，其实以前我跟华鑫好像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买房子啊。 嗯，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买房，然后呢又看了这个看那个，最后呢看上的又被卖掉了，被买掉了啊等等。最后他干脆就给自己画了一个时间线， 嗯， 是吧？总共要看多少套，在看到多少套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更合适的，那么下一套就成交，或者说最近的还满意的一套就成交，是吧？这个好像 找对象也这样是吧？ 有一个这个 摘麦穗理论 啊， 就摘麦穗，就是一般来说在，就是你选定一个时间，然后比如说我要看十家公司，或者我要见十个对象，对吧？或者见二十个，就是见二十个，然后见二十个我投七个，三除以三嘛，投七个，我见投七个我都不决定跟他那什么，但我都可以跟他聊。然后头七个完了之后，我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标准，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那就是我的那个 对。 然后建了一套标准，然后再往后，只要满足一个这套标准，就不用追求再完美了，就他了。嗯、 是的， 嗯， 其实我想说啊，不仅仅是像这样的职场新人，可能在找工作当中啊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其实一些职场老手在不同的阶段也会遇到让他们觉得。有点感觉累并不爱的感觉。 嗯， 比如说吧，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43岁 ,2017, 我的第15次面试》。这个作者呢，他是这么说的：2017年注定是我生命中不平凡的一年，工作的动荡、亲人身体的病痛折磨都一起压了过来。而在这一年，43岁的我从一家民企中国区销售负责人的岗位上又一次离职了，这是两年内第二次了。他中间有很多他的经历，我就不说了哈。但是呢，他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他是转述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当然还有一些中年的这种情感的体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他 去面试过的公司，其实跟这位朋友八次求职经历来说，只能多不会少啊。 嗯， 但最后都没有，彼此没有看上。 嗯 ，DIDI， 这是一家民企，某业务单元销售总监，这是猎头推荐的，面试了两轮。联想，某业务单元全国销售总监，猎头推荐，面试一轮。戴姆勒奔驰，租赁业务销售负责人，面试一次。海航旗下某科技公司全国销售总监，面试两次。新加坡电信旗下公司北方区销售总监，面试一次。明略全国销售总监，面试一次。林雀云制造业销售总监，面试两次。还有一个是外企，叫做 Dimension Data 行业销售总监，面试一次。某弱电集成三板公司行业销售总监一次，和睦家北方区销售总监一次，我就不多念了啊。 嗯， 十五家呀。 嗯， 面试次序和排名没有关系。华鑫，你怎么看？ 43岁是这样的，而且他求职的那个岗位也是比较高端的岗位。 嗯， 一般来说，像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求职，不一定这个高端的岗位，一般都是得找工作，换工作得换个半年左右才能踏实定下来。 嗯， 因为这个企业也得特别特别斟酌啊，背景调查，然后谈好几次，再谈几次，再谈几次，然后看这到底适不适合。因为给的钱肯定也特别多。 嗯 嗯， 所以我们也不要是吧，总羡慕别人。或者说呢，总觉得现在自己怎么这么不如意，自叹不如，自暴自弃啊，等等等等。其实啊，从某种角度来说，和你不容易的人还真不少。 嗯。 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22，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有一个话题想跟华鑫探讨一下，就是有人问，混得不好，要不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呢？这五一马上会有一波同学聚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下类五类人不要去同学聚会：一、适婚但未婚的大龄剩女；二、适育但未育的女人；三、小时候比同学家境好，如今混得不如同学好的人；四、小时候成绩好当干部，现在混得一般的人；五、曾经暗恋某同学或者又和某人恋爱过又分手的人。嗯，你说说我要不要去同学聚会，我混得不好。 我主要不知道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说的这几个类人，他是从网上看到的观点。 嗯， 对， 他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应该是旧情复燃，类似于吧，我当年追过你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吧。 尴尬 啊、 嗯嗯、或者说会走火。第一类我觉得可能还是迫于这种比如说女性在社会上的一些压力 啊， 对，他也没有说性别，没有说这那个各方面，但是意思好像就是自己挣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意思。要不要去同学聚会？ 第一类不是说的是未婚嘛，对吧？ 适龄但未婚的大龄剩女。 啊，对， 嗯， 这不是同学聚会正好那个看看有谁是适龄但未婚的大龄剩男吗？然后正不就凑一对了吗？ 嗯，好，应该去是吧？ 对， 适育但未育的女士。 对对，我不知道第二个为什么。 为什么 啊、 我觉得也应该去。为什么呢？你是不是有某种原因啊没有生孩子，这是个人隐私啊。 嗯。 但是你可以去看看 他们生了孩子的，或者说其他没有生孩子的，他们自己的这种生活状况是什么？ 嗯， 会给你更多的参考。 嗯， 应该去。我觉得都应该去，我觉得不应该什么各种类别的人画个三六就能不去参加同学聚会。 主要是中间那个后边中间那两个，就是原来挺好的，在学校里挺好的，结果出来没混好的那种，就是有点没面子呗，觉得。 啊，你觉得那应该去还是不去？ 不好说呀，就是他不想去就不想去别去了呗， 没人勉强你去。 对啊，因为一般同学聚会所聊的无非就是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当年的那些事儿。 嗯， 当年谁谁谁又追过谁谁谁，谁谁又跟谁谁谁好过，谁谁谁还怎么过，我们当年还怎么样，就这点事儿， 就聊当年的趣事儿和当年的情事儿。 哎，对，主要同学聚会主要干的就是这些事儿。 嗯， 我觉得 那你挣的少，这个不影响啊。 不，有的时候也得显摆显摆，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去了之后也在显摆显摆，说你看我现在，当然他不能直接说了，对吧？他开个那个什么车，把那个。卡迪拉克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个就明显的感觉 到。啊，这事儿我参加过，确实，我一看，哎呀，我们这同学这个车，哎呀妈，我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开车门。但我也不在乎，我还坐他车上照张相。就是这看你自己了。 对。 就是我觉得你心理承受能力强就去。 嗯，对。 不是说要给自己画个三六九等，然后呢去和不去是吧？ 对。然后一般什么样的人比较那个，就是去同学，无论怎么样啊，无论有没有钱，去同学聚会都很受欢迎。就是我发现啊，就是一个医生，一个老师，一个律师 啊。 老师最好是中小学老师。 但我发现的现象和你有所不同， 是吧？ 啊，你说说你的观点。 医生就是你，特别十几年以后，那医生都当主任医生了。看的病都是那种各种各样儿科的，哎呦太愿意了，我们家孩子怎么着、哦、牙科的，哎呦太重要了。 但是我们同学聚会啊，这也有医生 啊， 好几个呢，儿科也有，什么内科也有 啊， 还有各行业的吧、 啊、 但是我认为最受欢迎的呢，往往就是最会来事儿的同学，就是能够把现场气氛调节的特别好的同学。 嗯、 啊、哎，这个是大家特别开心的。 嗯 啊，倒没有，顶多偶尔在饭桌上问两句专业的问题，啊， 不，他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下关系嘛，医生，这律师也是嘛，因为这现在就遇到官司的事儿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官司嘛，嗯、然后 这种事儿早在朋友圈里就聊过了呀。 不，但你就同学聚会的时候，你没有线下见面， 嗯， 你在贸然在朋友圈或者在微信里边约他什么什么什么一次是特别尴尬的 啊。 你线下见了一面，大家当然见面的时候肯定不会聊这样的事情，会偶尔聊一聊，肯定聊一聊过去的事儿。但你至少建立了一个关系，建立一个关系之后，然后以后你再有些什么样的礼尚往来什么之类的就有用了。还有就是中小学老师，这个特别是好中小学的老师，哎呦， 不管怎么说吧，哈，就是说如果你想从同学那里啊哈沾点光，我觉得也应该去，或者是哪怕去怀怀旧也应该去。 嗯， 甚至可能还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啊！ 嗯、 去啊，坚持！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朋友们，明天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